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下班快乐，各位。哎，我这么说会不会让现在还没有下班的朋友心里暗暗不爽？ 有可能，说不定就是还有很多朋友正在加班的路上，赶回去加班之类的。但是总之，我们觉得说今天是周三了嘛，是吧？哎、一整周的时间总算是熬过去了一半了。 嗨，你这个话，我以为你这立马要说马上周末了呢。 对啊，就是胜利就在前方的感觉。 但是今天马上下班了，也是一个马上可以开心 happy 的时刻了 啊！我们的刚一开始的口号是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总觉得今天这个天气好像莫名其妙的有点阴沉沉的，然后 但是好喜欢，好舒服啊！ 对，这个温度还是刚刚好的，但是总觉得说好像天空一直在憋着一场大雨还没有下下来，所以用一首歌曲，能不能让它倾盆大雨，让我们感受一场酣畅淋漓呢？ 爱了就别伪装，迷失了也别彷徨。如果明天你的心依然还在流浪，我愿意承受这份爱，陪着你打造一片天地。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每天都是除夕，又 好像没有下雨，但是听了这首歌之后就会觉得眼前好像浮现了一整片彩虹的感觉。 哎呀，听到这首歌我又想说一个可能稍稍让有点拉仇恨的话。 怎么了？ 刚才歌词写的多好 啊， 啊， 我爱你胜过彩虹的美丽。你说听这首歌不恋爱实在是太可惜了， 超级适合表白的一首歌曲。 对对， 而且我刚刚看到平台上有一个朋友，真的是他的名字先把我逗笑了，叫做我把上帝逗乐了。然后他发来信息说，老白呢？老白是不是也杀青领盒饭了？好几天没有见了。 这个前两天不是才上映了一部这个宫廷剧吗？可能老白第一集结束了。 没有没有，因为老白这两天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为什么说多事之秋，在初秋的时候轮番着请假，比如说我先请，然后请了一段时间之后博士就请假，然后最近老白又有事就没办法来，所以但是好像据说明天也会现身。 好、哦、明天也会来。 我不知道他明天会不会确定的来啊，但是据说明天会来、 哦、那我应该通过节目隔空的问候一下。这个先歇会儿吧，不着急啊。 就是待在这儿还觉得挺好的。 对对对， 当然老白不在的时候我们的福利也不能停歇。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和大家分享古村新思，所以呢我们就是这阶段的互动呢就有机会可能获得古村新思的一张门票。 哎，而且很多人都特别熟悉他的一首歌叫做星。 是的， 32岁的时候古村新思创作了这首歌曲，据说啊这首歌是源于他的梦境，但是后来他认为这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地方是吧，就是咱们中国东北的黑龙江。 也就是星这首歌其实让很多亚洲的人认识了这位在日本家喻户晓的音乐人、所以他的歌曲就被改编成不同的语言版本演唱，所以多年以来经久不衰。而且我们之前听到的那首星是他创作38年以后、也是在阔别中国10年之后9月28号会再度在北京办这个个人的演唱会。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能够再次回味一下他的创作。 是，今天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比较怎么说，很符合梦境的一首歌、因为总觉得在以前的创作里面浪漫的故事总会发生在特定的环境里、比如说下雨的天，或者说在车站。这首歌叫花。 汽车の窓辺に寄り添う人を遠くから見つめてる、声もかけないまま張り裂ける胸、抱きしめながら死ぬことの代わりにも人は旅をする、永遠に散ることのない花を人は愛してくれるでしょうか、優しい雨に打たれて落ちる儚さゆえ、人は愛するのでしょう。 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古村新思的一首花，而这首创作我觉得也是很符合浪漫的气质，就是因为刚才提到星那首歌，然后是他在梦境当中，然后因为自己的梦而衍生出来的一首创作。那不妨我们今天互动就让大家回忆一下做的最浪漫的一个梦是什么。 哇，那要写好多字啊。 对， 就是言简意赅一点。 有关于什么也可以，或者说发了一个关键词、记得要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吉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可以发送你的一个梦境的关键词或者是概括。 我 浪漫的 还挺有意思的，因为你不是也有一个习惯就是记梦吗？ 对，然后有好多梦是不能在节目里来跟各位分享的。太逗了。 书写你的梦到白金 FM 就有可能获得我们为你送出的一张门票 了。優しい雨に打たれて落ちる。 抛出话题，就已经看到有很多朋友发来关于自己的梦，然后也让我们坐在直播间不那么寂寞。嗯、比如说 怎么说的 ？Cherry 圆圆他说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了解一下。还有小小松说，还有比梦到中500万更浪漫的事情吗？ 你看看你怎么掉到钱眼里了？500万够花吗？ 能这么现实吗？嗯、对我们活的就是这么现实，现实要听一下，今天有哪些王牌推荐呢？ 王牌推荐。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嗯，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思萌。 嗯，今天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就是，如果喜欢日本动漫的朋友一定要看过来了、叫做黑子的篮球电影版终极一战，将会在8月24号，也就是这周五的时候，在各大影院正式上映。 而且是本作世纪动画版第三季完结3年之后全新推出的外传剧场版呢。黑子的篮球也是改编自藤卷忠俊的创作的漫画作品。 是的， 我估计很多喜欢篮球的朋友可能对这个会更加感兴趣一点。 嗯，就是喜欢篮球的朋友应该比较喜欢篮球游戏吧。据说好像这个什么NBA 的某一个那个篮球今年 哎呀好多好多，这个就我太了解了。我特别喜欢，而且是从小学一直玩到现在的。 真的吗？ 对， 你介绍一下。 比如说 2K 啊，比如说 Live 啊，就应该是很多朋友我们从电脑上玩到游戏机上再玩到手机上的。 哎呀， 对，你知道篮球是代表很多少年的那种心境啊，包括热血的感觉。 对，所以就是提到篮球这个情节的时候，我看了你眼睛都发亮了。这部剧也是值得推荐，叫做《黑子的篮球》，这周五的时候值得期待。还有另外一个时光印记的艺术展，叫做《印象莫奈》的，目前正在中华世纪坛展出。 克劳德·莫奈呢是法国画家、印象派代表人物和创始人之一，而且此次展览将以多媒体的形式展出了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的400多幅珍贵名作。 对， 而且特别要提示的，你看咱们平时看展啊，听觉、视觉这个都很正常，对吧？ 嗯、 看、听，可是它里面还加入了嗅觉 啊、哦， 用气味来帮助你还原这些画作的体验，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其实还是挺值得期待的。嗯、然后刚才我还 Google 了一下，就发现它分了很多展区，比如说有11个展厅、嗯，然后它其中在展厅2的时候，它是主题叫做“曼妙的巴黎”，因为可以帮大家去还原巴黎街头的一些场景，有什么电话亭啊、路灯、自行车。 嗯， 反正4周都是作品就对了。所以说到这儿，我们不妨来一首 Bossa Nova。 Tu as l'enfance au bout des doigts. Mon voyou, ma voyelle. Mon canou, ma cannelle. Sous la pluie félinienne, on est deux scélérats. Ce matin sur le sable roi, je suis partie oublier la ville.Ce matin je t'aime et je crois que dans tes yeux c'est plus facile. Mon voyou, ma voyelle, je sais. Mon canou, ma cannelle, tu vois. Vieni, vieni con me, c'è il tempo che passa. Mon voyou, ma voyelle. 听着一首很浪漫的歌，我们继续和大家推荐一下。今天因为到了周三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节目惯例就是和大家分享两本书。 哎， 今天分享的第一首书，第一首书， 第一首书，来听第一本歌， 叫做《冷血》。 嗯， 然后这部作品也是因为我前两天刚买了这本书， 嗯， 但是没看，我就属于那种现在如果没有一个特别的作者，比如说北野武特别喜欢， 嗯， 他们有出一些最新作品，你可能就会去那个展架上随便看一下畅销。 对，我很好奇，那你就是对这本书不太了解的情况下，你去书店是怎么选到它的？ 就是因为它在那个展架上 最显眼的位置， 对对 ，top one。然后因为看到它那个题材也是推理性小说， 嗯， 所以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索一下。 哎，说明你看书是比较偏向剧情方面的。 嗯，还有另外一本书是来自作家大兵的《我不》，而这本书和传统的这个图书不同，它的语言特别真挚和随意。 而且大兵很多书我特别喜欢的是他把那些故事讲得非常的真实。 嗯， 之前我看过他的一本，也是讲很多包括音乐人啊去流浪去漂泊很多艰辛的故事，想想还是，但是他的流浪过程当中依然会有很多人在给他这种温暖的帮助。 对对对， 包括这本我不，他里面有一句话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 怎么说， 叫做星光不问赶路人， 哎呦时光不负有心人， 哎呀接得这么好 因为稿子当中呈现了好吗，非要让人说大实话。但是刚才你提到音乐人，不得不再和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这是一个编外话了。那天我去逛书店的时候，我发现苏阳最近出了一本新书， 哦， 是在分享他关于民谣的一些认知，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等于说今天的另外一个彩蛋福利又推荐了一本啊 对，苏阳的那本书，第一本书是叫做冷血，第二本书叫做我不，第三本书就是来自苏阳的一本书，哎，名字叫什么忘了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看一下。因为说到这个推荐书的这个环节，之前我和白洁就在讨论嘛， 嗯， 其实每个人有的时候会有那种表达障碍，所以有的时候会发现选书或者看书的时候会有眼花缭乱不知道该选哪一本的感觉。 对，我每次都是这样。 但是它其实是印证了我们内心的一个世界，就是表达障碍，最怕说没有东西和别人分享怎么办， 所以就想把很多书买回去， 嗯， 然后一本一本的再看垫桌脚好吗 飞过层层的白云到陌生的国度里，也许就可以把你忘记，让我再为你思迷路，独自狂奔庆祝，勇不敢的舞步变成这华丽的演出， 迷路这个版本呢是来自 GS。 刚才我们拉下话筒那一瞬间在说，哎，在国外有一个很流行的游戏啊，叫做舞曲游戏，它是怎么玩的，就是说很多喜欢看书的人，但是总觉得说你的这个人设应该去看过很多书，博览群书了。 嗯， 比如说我没有看过冯唐的书， 然后我就会很惊讶啊，你竟然没有看过， 我没有看过莎士比亚的啊，你连莎士比亚都没看过， 所以这是来就是找找刺儿的吗 不是，这个游戏就是诚实的要告诉大家，就是我确实没有看过， 明白， 是 明白， 那又能怎样，但是觉得书看书这事儿也是有针对性的， 其实还是一个蛮诚实面对的。 对对对， 特别是看书的时候，你包括很多事情，特别看书你很难去骗自己，你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真的喜欢里面的内容。 对，没有看过又能怎样，从现在开始一本一本看还来得及，是不是？ 对， 如果说没有时间去看的话也可以看一下话剧啊。 本节目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二届老舍戏剧节金秋开幕，与您相约天桥。开幕大戏《老舍赶集》即将开演，看不一样的老舍，品芥末堆里的人生。9月7日至8日，来看中国式理想生活。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老婆，美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

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六点半投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最近啊，我跟艾科两个人有件事特别的苦恼。 对，就是因为前两天不是我们其实和大家分享最近拍视频的事儿。 哎，对，跟某平台的视频在合作拍这种短视频。 对，然后就很苦恼的一点是，那天有一个朋友，就是刚好也是咱们的一个同事说，艾科老师，然后叫我老师，我突然之间后脊一凉，你知道吗？然后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确定你的视频就要这样呈现吗？ 嗯， 因为我当时是用手机就。纯粹那样拍的， 就是 很简单。 纯粹是怎么拍的？大概描述一下。 就用手机直接调成 放在桌子上， 对， 前置摄像头。 然后还是那种，人家可能是也是有一个某一个角度吧。 嗯、 然后我是抬着脸拍的，就拍成那角度也很奇怪。然后 就是你就没打算把自己往美了拍， 没有任何一个美颜效果，我就发过去了。发过去之后，就人家就说：“哎，老师给你推荐另外一个软件。”我怎么了？他说：“这个软件拍出来你可能会有这个美颜的效果，至少能给你加个滤镜。 嗯”不，你还忘了一句话，人家还说了、这个软件可以瘦脸，艾克老师请用一下， 叫美摄 APP、就最近我们一直在和大家介绍的这个。今天下午呢，美摄 APP 的3.0版本的发布会是在 洲际酒店成功举办了、而且这次发布会请到两位人，一位是卓伟，大家都知道吗、还有就是何静，亲身体验了美食 APP 最新更新的 3.0 强大的功能。 而且这次美食 APP 的升级呢，功能是非常的多，比如说在原有强大的视频拍摄和制作功能上还加入了很多新功能、比如说闪做，真正的做到一秒制作短视频， 对， 快速高质量，还有这个倒放啊，包括画中画、就是你可以在里面实现很多在大片当中电影当中的那些技巧啊，那些画面。 对，总之你要想用手机拍成这个大片的效果的话，就用美摄 APP。 昨天我们不是还分享了吗，就摄影师在生活当中让我们都变成一个摄影师、摄影大师，拍出那种心里想要的重庆森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臭大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老婆，美环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们的福利照常加码。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对，从刚才这个说话的情绪上能够感觉出来，艾珂还很喜欢接下来的这位歌手。 对，赵传嘛、就是最近我们在说你过得还好吗，2018赵传时空回旋传奇30年的巡回演唱会，提供呢就是为大家提供的是演唱会门票2张。 而且是在 每天我们都会选出一位， 选出一位送出2张门票。 对， 9月15号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跟赵传不见不散，想想都出道30年了。 对，怎么了？ 那会儿还在听赵传的朋友们，现在你们过得还好吗？ 对，而且今天我有个朋友跟我说，分享了一个话题，说最近网上很火热，就回想一下自己的初恋现在都在哪里。 初恋， 耳畔响起这首歌呢，也是点播率非常高的，大家最近都一直在说《小小鸟》。 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太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是一只小小鸟，来自赵传。其实我们回忆一下，就是他从一只这首歌一路风雨蜕变，成为乐坛巨匠，而且他的每一首歌作品都堪称是经典佳作，就伴随着无数70后80后的成长。 没错，而且这么多年呢，赵传逆风飞行30年，从未停止过他的歌唱。赵传时空回旋传奇30，也是希望在接下来的即将要开始的演出当中再次隔空问候你，过得还好吗？ 对，时间呢就是9月15号，地点是在工人体育馆。赵传和你有个约会，你过得还好吗？2018赵传时空回旋传奇30年巡回演唱会，以歌会友，温故知新。 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我是一只小小小小 我们今天得票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回复赵传，记得要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王牌关注。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嗯，我是思萌。 这两天什么很火呢？就是刚才和大家分享的《延禧攻略》特别火，但是好像据说现在已经更新完毕了。但是 哦，已经更完了。 嗯，身边的好多朋友都已经在追这部剧了，或者说从头开始看这部剧。 我不得不佩服这部剧的生命力特别强，就是我每天都能在朋友圈刷到，而且每天也会有朋友陆续的问：“哎呀，我要不要追一下呀？”感觉落后了。 就是你会感觉到，现在很多这种剧的风靡啊，它除了剧情，包括图片之外，它还有另外一种存在的方式，就是表情包。 哦， 对不对？ 有很多这样的他们在剧中的表情。 对对对对，所以大家都在关注这部剧，包括也关注他们的演员，但是很少有人关注这部剧里的配音演员。 哎， 比如说《延禧攻略》里面的女主角叫做魏璎珞，她的配音演员叫做秋秋。如果对她没有任何印象的话，就是熟悉魏璎珞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帮大家先来原音重现一下魏璎珞当中非常经典的一段配音，可以展现她所有的功力，就一人分饰好几角。 我们来听听。 嗯， 原音重现。 皇上，嫔妾一心一意待您，您却看上了那只狐狸精，哪怕嫔妾有1000个不好，也是因为爱您啊。 令嫔和傅恒大人从前便是熟识，不过是偶然遇见，说上两句话罢了。就算真的有私情，那也都是过去的事了。皇上放心，本宫身为六宫之主，定会严查背后传言之人，还令嫔一个清白。 还记得吗？就是我觉得这段对话， 这里面都是秋秋一个人配的。 对，就他一个人配的。然后我就觉得，哎，他的功力还真的不一般。恰巧的是，《延禧攻略》我整部剧都没有看， 嗯， 唯独这一集我恰巧看了。 啊，你还对这段有印象？ 对。 就是很有代入感。 你知道他这个声音听上去就特别的聪明，一听就是能活到剧中的角色， 不至于说第一帧就死的那种，是吧？因为我们要特别和大家介绍这个秋秋的配音，他配过很多的角色，大家可能不会陌生，比如说《回家的诱惑》，遭遇那个丈夫背叛的一个温柔人妻的林品如 哦，还有《佳期如梦》里面陈乔恩饰演的尤佳期， 对。包括2015年大热剧《琅琊榜》，也是他给刘涛配演的这个配音角色。其实这些很多幕后大神都是用自己多变的声音来为某一部人影视剧来锦上添花。还有另外一个人物的出现，也就 是 《 延禧攻略》里面的， 对，佘诗曼扮演的那个角色叫贤妃。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他的配音用了他的御用配音师，叫做苏百丽。就是他觉得这么多年以来，舒诗曼在演绎众多角色几乎都是用这个他的配音演员来完成的，也算是配音界当中一个强大的 boss。 我们来听听，突然好期待他的声音。 对，我得帮大家来找一找苏百丽的声音。 原音重现。 你会成为一个很出色的苏宝的爸爸。 多谢。 但是我并没有灰心，我还是很用心的唱，因为我相信机会总有一天会来到的。 做女人很简单，只要男人好，我做什么都行。 这本小说我写不下去了，我都不知道那个人是好人坏人。 我们不会跟他们一样的，明天见。但是有件事我早就想告诉你，你整天撒谎，我很难放你。 啊，苏百丽的声音就诠释的人物特别多， 而且都是经典的，先是里面的张柏芝，喜剧之王，另外是无间道里面的陈慧琳， 对， 我听出来了， 花样年华里面的张曼玉， 哇， 就很多大咖都是他配的。但是我之前咱们俩不是还看过一个视频吗？就是关于佘诗曼和苏百丽的对话，就是隔着一层这个纱帘。然后苏百丽呈现的方式就是在用隔着一层纱帘和佘诗曼读了一封信，说阿佘你还好吗？其实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自己见自己的感觉， 双重人格，声音上的双重人格， 哎，还挺有魅力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在影视剧背后的幕后英雄们。 他们有时候觉得他们很不容易，是因为我们很难记住他们的名字，但是对这些声音一听就那么的耳熟。 你看还有平台上有人跟我们分享一个段子，说还有个静妃第一集就是杀青吃盒饭了，那就是配音演员也去吃盒饭了，这个意思吗？当然为什么要分享这首海浪呢？是来自红白色乐队的一首歌。因为发现其实我有的是喜欢一些音乐作品了，好像现在变得形式更大于内容了， 就是你很喜欢它的旋律性。 是，就像很多配音演员他其实特别的存在就是因为他的干声存在嘛。然后我比较喜欢红白色这支乐队，他的很多作品也是因为他的编曲风格。 我们来听听《海浪》这首歌，突然就觉得好像就像你说的，今天节目开场特别期待一场大雨能够把一些阴霾冲掉。来听听歌曲里面这种纯净。 好的，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海浪来啦， 海浪啊，海浪啊，打在我脚上，海浪啊，海浪啊，打在我心上，海浪啊，海浪啊，打在我脚上，海浪啊，海浪啊，海浪啊。

刚才已经看到朋友就是因为这首歌就欢腾起来，说打打打快打给我，稍后稍安勿躁。因为我们今天第一个连线的朋友应该是昨天在第一道题就已经答题失败的 会飞的小猫猫。 对，因为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还给大家学那个道歉来着，他好像已经下车没有听到。就是昨天有一道题是说曹操的大儿 子 是叫曹丕吗？答案不是， 对， 应该是曹王。 没错，没错。 所以今天我们抓紧时间把他请出来，听听他的声音吧。 Hello， 啊，两位主持人好。 Hello， 小猫猫，就昨天跟你挂电话之前呢，说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就抓紧时间能见。 没想到见面这么快吧？ 啊，太好了，谢谢谢谢。 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又落在你的头上了，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然后， 哎呀，昨天太惨了， 就因为这个怪我们昨天没有认真审题，好吗？加油！ 好，谢谢。 今天我争取把这样的钱送给你啊。 今天的奖金已经累积到200块了，加油加油加油！ 好， 好的， 谢谢， 准备一下。第一道题。思萌先来问吧， 来，请听第一题。由天桥艺术中心举办的老舍戏剧节将于9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那么请问了，本届老舍戏剧节的开幕演出是老舍赶集吗？ 不是。 哎呀，我刚才看到艾珂非常遗憾， 就很遗憾是吗？ 低下了头。 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 我知道，知道。 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然后是懵的。 这样，那我再来问一道问题好不好？ 这样吧，因为就是昨天连线他，第一道题是答题失败了， 蛮遗憾的。 对，所以今天昨天也算是我们的过失。今天再给你一次机会好不好？你再问一道 题可以吗？ 这样吧， 那我这样 吧，今天 哎呀不好意思， 今天这个问到第二道题呢，就是不算在我们白给百块的这个问题当中，但是我们会给你叠加两个小红包，好吗？ 啊，谢谢。 好的， 来来来来，听第二道题了。易烊千玺呢发布他的新歌《灾》，那么请问易烊千玺所在的组合 TFBOYS 是三位成员吗？ 啊，这个是的。 这个简直就是送分题嘛！ 这个是送分题， 对， 但是没有办法。 对， 刚才我们已经说 没关系 的， 已经很感谢了。 哎呀，非常感谢你，请你稍后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好吗？ 好的，好的，谢谢两位。 欢迎你继续支持娱乐最高买， 拜拜。 拜拜。 希望下次尽快见面。 你不要这样了，你知道就是前两天我在跟老白说，我说老白今天的钱发出去啦，然后我很开心发了个表情之后，他说吃一口82年的馒头压压惊。 走在熟悉的巷子口，你曾陪我，风吹心之的承诺是一场奢侈的梦，别再说，该说的都已经说得太多，就算是一句轻轻的保持联络，眼前的天空泛红，像是离别的气候， 接下来电影来自杨乃文的一首歌，希望因为马上我们要连线第二位朋友嘛，希望大家现在都能看一下手机现在有没有信号。 哎，你刚刚说到这个了，我就特别好奇，我发现原来好多人在我们预热题的时候是提前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先编辑好，然后前面只需要回复是或不是直接发送过来啊。 对啊， 速度好快。但是你知道好多时候我是记不住自己的号码的。 哦， 看来你没有这样的困扰， 你就像有很多朋友就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一样。是这意思吗？手机保持畅通啊，你要看到自己这手机上显示一个未接来电，有可能就是我们打给你的。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欢迎回来，继续白给白快的时间。第二位朋友在线上了，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声音。 Hello， 哇， 怎么称呼啊？好轻快的声音。 我叫哈哈。 你在说自己之前已经用一些笑声把你介绍出来了。 就人如其人，然后一出来的声音就是哈哈，名字也是哈哈。 嗯， 总之知道我们的这个白给白快的游戏规则吗？ 知道，我希望不会第一道题就是 over。 应该不会，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最近这几天的题都还挺简单的。 是吗？ 对，因为我这两天的稿子是我编辑的，所以就 你就奔着把老白的钱发出去。 有点小学水平的题还可以用 过。应该是，而且如果要是关注这个《延禧攻略》啊，或者最近大热的一些文娱消息的话， 我正在追剧。 你看第一道题就是 那没问题了，那我们开始准备准备，来音效走起来。来，先听到第一道题。昨天晚上的《延禧攻略》中呢，出现的台词中的顺嫔，终于千呼万唤的使出来了。那么，请问该剧中顺嫔的扮演者是张嘉倪吗？ 是。 哎，非常的果断啊！ 哈哈，因为我刚听到第5集，哈哈， 你听到他的声音吗？哈哈， 他在每次不断的重复自己的名字。 哎，我觉得应该请你来我们台里给我们录一下音效，我觉得这样现场感会更好，你知道。好了，第一道题对你来说很简单，第二道题可能会有一点点小难度啊。请问用于外带保温的干冰是一氧化碳的固体形态吗？ 是。 又非常的果断。 好，干冰二氧化碳呀。 对。 哎呀，很可惜。 那我问问你，一氧化碳的固体形态叫什么？ 一氧化碳的固体不知道， 还叫一氧化碳。抱歉，我讲了一个冷笑话。 我还觉着我化学学挺好的呢。 哎， 好可惜，看来刚才是一个就是稍微一差之错。 对，但是我们还会有9.9元的小红包送给你，稍后把二维码发送过来 好吗？ 谢谢。 嗯，拜拜。但是我们接下来就是连线完之后呢，想和大家因为刚才提到这个化学嘛，也勾起很多朋友回忆，然后我就立刻准备了一首可以勾起所有朋友回忆的一首歌。 我今天在看爱科歌单的时候，我长长的一声感慨。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吧，因为节奏实在是太好了。 是来自后街男孩的 As Long As You Love Me， 也是送给生之前每一位每天关注娱乐做王牌的你们。 其实这首歌我特别的有记忆 啊。怎么了？ 就是我可以这样说啊，这是我收藏的第一盘 VCD。 哦， 那个时候很多人会拿那个 CD 机来听歌嘛。 对对对， 但是我当时说的是这个是正版录影带，是可以在电视上放的。而且有一次我记得当时我们在上外教课的时候，我非常的自豪在跟大家说，哎，这个课间休息了，别吃那个辣条了。对， 来听歌吧。 对，来看歌。 我们所以就带了这盘，而且记得非常清楚，当时他们唱跳的这个是美国非常流行的凳子舞。 对对对对， 五个男孩。 哎，你还记得吗？就是那个时代在听这个，比如说 Linkin Park 呀、啊，Backstreet Boys 啊，还有 Edgar 啊。 对 ，Edgar 是后来了。 YouTube 啊，这些就是。哎呀好酷啊当时觉得、而且会勾起某一个时代，就是以前的 CD 的时代，然后还有 CD 演变过来有一个 MD 时代。 MD 您说 MP3 那类的吗？ 不是 MP3 之前有一个 MD、就是 好像有听过 CD 小盘 MD。 我知道了，这种风更加便携一点的。 对对对，那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这个听歌识曲的环节了， 又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旋律。 对，所以大家先准备好自己的耳朵，因为刚才我已经不小心透题了。 你看你每次都这么实在。 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这个听前奏来猜歌曲的时间了。 今天还是只猜歌名吗？要不要提升一点难度啊？ 我们今天可以换一种问题方式。就比如说第一句歌词当中提到的是哪个时代， 哪个时代。 对，因为想起前奏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对这首歌曲原来是他，然后马上呼之欲出那一句歌词的时候就告诉我是哪个时代的梦。 其实那个时代就是也在歌词里面对吧？ 对对对，第一句歌词当中 okay, okay. 哪个时代的梦，哪个时代就好了，记得要加不用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我们要 搓搓小手，准备好手机， 准备来听了啊！ 三二一，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我已经看到有人在抢答了。 哎呀，我觉得大家太机智了，就每次我们这题还没问完，或者说前奏还没放出来的时候，大家就已经编辑好答案了。就以前是是或者不是，你知道吗？现在我只要大家现在会学会找这个我话语当中漏洞，什么时候的梦。好吧，期待你的答案。 谈小白灯灯灯灯一个夜晚，像小黄追追追追每寸阳光，没小红爱爱爱爱爱上了爱他的他，他和他多久心 纯白，两小花越是触摸不到岸，越是勇敢去追赶。这世界就像 的一首歌，是来自田馥甄《花花雪雪》。 今天我中午还有朋友来点播，我记得是卷卷。 对，怪不得有很多朋友发信说，哎，今天中午这首歌好像也听到了。你看，咱俩这个选歌是不是以后得商量一下？ 所以好多朋友其实是从早到晚一直在锁定收听九七四嘛。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吓我一跳，这个工伤算谁的啊？我去领一下补助。 我们来公布一下，就是今天第一个回答出来正确答案的朋友，他叫做王秀成。 好 ，Hello， 恭喜！ 我看了一下关注的时间也是很久，是一位老朋友，2017年1月份就已经关注了，恭喜你！还有另外一位朋友，因为每天我们都会选出两位嘛，另外一位叫做李阳，有一只猫 and 一只鱼，有听到吗？ 恭喜你！ 那我们来揭晓一下答案吧。刚才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李宗盛版本的 《爱的代价》。 所以第一句歌词当中唱的是什么时代呢？ 年少， 还记得年少时，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一首经典歌曲的魅力就在于现在可以大家听到这首歌啊，不用想歌词都能跟着一起哼唱。 对，这是我特别特别喜欢，我估计很多朋友可能也是珍藏很久的， 接下来交给你们了。 会想他，偶尔难免会惦记着他，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吧，也让我心疼，也让我牵挂，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让往事都随风去吧。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仍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我把对你的思念写在海角上，寄给那年起后的雨季。有些爱不怕时间太漫长，一起生长在心里。 感受夏天，就像回望灯塔的光影，转身依靠你的影子。 如果海会说话，如果风爱上沙，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过境之南， 音乐素描。 晚上18:35，又到了偷故事的时间了。今天的音乐素描和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是来自杨宗纬的《越过深秋》。 嗯， 在此之前，有没有一个朋友的存在，就是许久没有联系了，但是曾经你们关系又是那么的好？ 特别想问候一句，现在过得怎么样？ 对，你过得还好吗？2018赵传时空回旋传奇30年巡回演唱会将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发送门票2张，我们每天都会选取一位朋友，所以现场会畅享经典，温故知新， 而且是在9月15日这一天，北京工人体育馆，也是期待和赵传的那些经典音乐不见不散。 嗯，购票请登录大麦王啦。今天分享这两个故事，我怎么说呢？因为看到这首歌，我总会想起另外一个关键词。 嗯，什么？ 逆商。 逆商。为什么会想到这两个字？ 因为越过山丘嘛，总是觉得说很多人在，面对自己的困境的时候，他的那个瞬间表现出来的情商还是挺重要的，就是这叫所谓的逆商。 就是我可以理解为类似于这样的困境中的抗压能力， 对对对， 承受能力。 对，所以今天第一位发来信息的朋友，他叫林天，他说：“ 那年呢，我18岁，那时候想了，如果说遇见30岁的我。”我会问问自己有没有成为我讨厌的人，有没有变成一个虚伪庸俗势利的人。当然我希望30岁的自己会说没有，我希望他还是那个为着理想而奋斗，本质纯真善良充满着正义的少年。现在离而立之年的我是越来越近了，心也会有一点不安，经常会胡思乱想。如果说再往后的话，遇见60岁的我，我还会问自己有没有后悔之前的所有的经历，想不想再次回到18岁，再一次重来。 吴娜她说，听了这首歌好几天了，似乎在脑海里就像是演绎了一部关于自己青春题材的电影，闪过许多亲人和好朋友，短短几十年爱过一些人，走过一些路，现如今到我这个年纪还可以品一品青春的余味，也向往未来的恬静。人的一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走过的日子呢，只积累成泛黄的照片，平日里想不起也找不到，留着等待某一天想起过去才发现，哎呀，岁月这么的折磨人，年华已逝，那个敢爱敢恨敢笑的自己早已 不再是自己了。论如何，我都要在你走过的道路上留下属于你的印记，等到你老了，细细品味你的过往，一路走来留下的印记可能就会像是老酒一样香醇吧。今天这首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杨宗纬《越过山丘》。 遇见十九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我说我曾经挽留，他们纷纷去人海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回到二十岁狂奔的路口，做个形单影只的歌手，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你这背影婆娑的人流，向着那座荒芜的山丘挥挥衣袖，越过山丘遇见六十岁的我，拄着一根白手杖，在听鸟儿歌唱，我问他幸福与否，他笑着摆了摆手，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他说你不必挽留，爱是一个人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无论相遇还是不相遇，都是献给岁月的序曲，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去到六十岁停下的渡口，捧着杯一条小船接走，就让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向着开满鲜花的山丘。 在我们听歌的时候，其实也收到了很多关于你们的故事，比如说行走的猫，他说曾经很好的闺蜜无话不谈，因为搬家渐渐不再联系，已经三年了，听说她现在过得很好，那就好了。 这也是一个隔空的问候了。 对，因为我之前看过一句话，我觉得说的还挺贴切的，尤其女生之间这种闺蜜的情谊啊，就是如果你失去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她会像失恋一样很难受，但是失恋是可以愈合的，这个痛好不了。 那我就采访一下艾珂，如果说假如啊，你有一个闺蜜也是这样的情况，各种各样的原因和你渐渐疏离， 对， 当你想要再去挽回这段关系，跟她开始有一种破冰的感觉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我可能会做的比较简单直接粗暴一点， 就直接转账对吗？ 哎，你这个方式还不错，哎， 对吧，交朋友的最好方式先转账后说话。 哎，对，现在我们不是加对方好友的时候，对方露出二维码那一瞬间不小心就会扫一扫， 对，我们 扫一扫钱， 对，先给收款二维码，扫完之后再给好友二维码。 对，这里是娱乐最王牌，然后这个板块呢叫走心的六点半。走心六点半的宗旨呢就是分享一首歌曲，有关于这首歌曲你们的故事。 对对 对，尤其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一个词叫逆商吗？ 对对对。 然后今天我们有个话题其实没和大家分享，就是这两天我们看到很多这个 音乐平台上，对，有这样一个所谓的荣格人格测试， 对，它是 Banner 上首推的，今天我就恰巧点进去测试了一下， 怎么样？ 他出来那个关键词我特别喜欢，就是叫我的表象是创造力， 创造力， 对，内在是勇敢还是什么忘了，但这两个词你的潜意识都会觉得这不是我 啊，你觉得它跟你不是特别贴合， 对，但是你会觉得哎，好像看到这两个词又会很窃喜， 就是以后好像也可以往这个方向稍微考。 套一下。 对，所以我们刚才说到逆商这个词，我们不妨聊一聊。 嗯， 有的人在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他其实抗压能力比较差，比如说我就是。 嗯， 但所有都是归根于我们的大脑潜意识所驱使的。 有很多事情不是有一个研究在说吗？说我们其实表象展现出来的只有这个整体意识当中的5%， 嗯， 还有95%都是可能连我们自己都不了解的， 对， 一定是在特定时刻才会被激发出来的一些特点。 对，所以这就能够表明说我们的潜意识到底有多重要，因为潜意识可以操控我们的大脑，为什么我们不用我们自己的这个主干大脑去操控我们的潜意识呢？ 嗯， 这可能就事半功倍一点， 就比如对吧？就比如说你一个人格测试，人家说你有创造力，嗯，可能今后之前的咱们不说啊，可能今后你可能在节目方面或者其他方面也会脑洞大开一下， 你会潜意识就会觉得往那儿想靠一靠。 嗯， 我觉得 好像我真的有这个能力一样。 对，是可以激发的，所以说我还觉得挺神奇的。就像我们在遇到一些逆境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就会要屈服于它？你说哦，真的不行，我可能这个做不好，也许下一次我们转念一想说这个我也可以。 嗯， 就像这次赵传演唱会当中提到逆风飞行， 对，30年了很不容易。 对，所以索票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的，大家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发送赵传记料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就过来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稍后就是思萌来推荐他的主播私房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欢迎回来，稍后是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今天还是你先来介绍。 我先来推荐一首吧， 嗯， 就是想接着刚刚那句越过山丘的故事来分享一下。 嗯， 我们经常会说想遇见过去的自己啊，包括遇见未来。 嗯， 不如来听听陈洁仪的这首《心动》，想一想，嗯，有多久没有见到自己的样子了？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 刚刚我看到有公众平台上有朋友还提到了林小培的名字， 对， 心动的原唱。 其实两个人的感觉还不太一样的。林小培可能唱的是那种怎么说无畏向前的感觉，然后陈洁仪这版又转到了有一种千帆历尽之后的平淡如水。其实有时候怀念不是特别需要勇气的，它就是一瞬间的概念。 对，因为我特别喜欢陈建一的声音，包括这首《心动》 嗯， 曾经他是在那个综艺节目当中呈现过嘛， 哎，对对对， 就当他一开口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好像耳朵瞬间被这个声音震撼了， 就是周围的灯光全部都暗掉了，只有他身上， 对，所以这首《心动》觉得真的值得来推荐一下。好，接下来到我推荐的时间了。我今天推荐的这首歌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玉置浩二带来的一首作品，因为他那张专辑我是很喜欢，喜欢的原因就是因为可以看到玉置浩二很阳光般的微笑，但是又穿着高领毛衣，你知道吗？那张专辑的名字叫做 Best Harvest， 今天分享这首歌叫做愿，可以感受一下紫罗兰的味道。 银行千家万会精彩分成活动火爆来袭，与 MOVA 行李箱 WMF 进口汤锅 Join Boss 双层蒸锅膳魔师原汁机等多种好礼等您拿。九月三十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多重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对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欢迎回来，继续，这里是娱乐最王牌的主播私房歌推荐时间，接下来又到你来推荐了。 OK， 那最近呢其实有一个组合还是蛮吸引注意的，火箭少女 啊， 前段时间这个节目里面出来了，对吗？ 对， 然后就很多人就会担心他们因为前段时间各种各样的事情啊风波啊会以后该怎么发展，然后就 哎，你现在歌路很广哎。 没有我今天不放卡路里啊。那就会让我突然想到了在2000年初的时候，当时的一个歌手，女歌手的团体，那时候在电视点歌节目特别盛行的时候，我们来听这首 SHE 吗？ Superstar， 对， SHE， 真的，这首歌曲曾经我非常喜欢，因为当时觉得哇，三个女生各有各的特点， 能不能编曲风格还挺中国风的 对， 是吧？我们 就开头前奏是二胡演奏了吗？ 对，我们先伴着前奏来听一下。 哎呀， 好有回忆感啊。 朋友们，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你是不知道刚才直播间有多吵，我们两个人都快唱疯了。 真的，这首歌一首歌曲的魔力就是在于它可以像时光机一样把你拉回到那个时代。 它太熟悉了，而且听过好多好多遍。 对，我当年听他们的歌曲的时候，那阵儿还不是买 CD， 是买的磁带 一定是磁带，而且大的那个放磁带的机器，两只喇叭。 对，而且当时我听的时候还不是随身听，是复读机。 妈妈，我要学英语，对吗？ 然后就在耳机里面一直在传唱这 Superstar 的感觉，很有年代感， 对，很有回忆。那今天最后一首歌，私房歌曲，来自艾科这边有什么样推荐的？ 今天我推荐的一首歌曲，可能大家这个点播率不是那么高，叫做《慢半拍》。 哎， 因为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因为它节奏是比较轻快。除此之外，我会想到另外一个人，大家都认识的杰克唐。曾经以前我们之间的对话很奇妙，他说：“你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啊？”我说：“你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吗？” 对，他就是在这方面长相上慢半拍的人，对吧？ 对，他因为他就很可爱这。然后我说一个人可以知道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吗？他说他真的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突然某一天，我觉得他这句话是很有哲理性的，不只是慢半拍，是因为一个人你如果真的能认清自己的话，你是要通过别人才能认识， 很难通过自己。对 对, 对， 所以分享这首来自王大文的慢半拍。 慢半拍，一步一脚印去体会，慢慢走中就会到终点。在新世界，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从没想过我会爱上一个城市的气味，短暂的停歇还是这就是终点，绕了大半个世界，如果你愿意，我想我会慢慢拍，慢慢一字一句表达感觉，没有恶意， 这是今天主播私房歌最后的推荐，来自王大文的慢半拍。其实生活当中有的时候面对挫折啊，或者说怎么着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种钝感力的存在。 慢半拍也是蛮好的。 是的，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艾科。 我是思萌。 明天再见啦，拜拜。 拜拜。 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喏，装备最近有点炫啊。 那必须啊，阿迪达斯开学季50%起。 几号啊？ 8月17号到26号 啊！哇，阿迪达斯开学季，更多优惠信息，请详询各大门店。 你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是时候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了。